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48集《虎视》。古今端茶，陈阳上菜，饭菜很简单，大盘炖羊肉，鲜奶兑糙茶，热腾腾的面饼，还有前线常见的白菜青菜。沈泽川看着分量，显然是高估了他。左千秋招呼着沈泽川用饭，撕了面饼， 这边好东西少，想给你接风洗尘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，凑合着用吧。若是过年能休战，到了大晋定然不会再这般委屈你。 沈泽川觉得委屈两个字来得古怪，他是来跟萧方旭谈护士和借道的事情，萧方旭肯见他，怎么样都不该用上委屈这个词。 一别半年，上回在去都相见时还没有这般手。你师父还好吗？ 沈德川筷子还没下，颔首道： 师父近来身体还好，在磁州清闲，常念着您，在我来时特地吩咐要我捎信过来。 他回首喊了声： 费胜。 费胜把信呈递给了陈阳。左千秋又和沈泽川寒暄了片刻，萧方旭用匕首刮着羊肉： 你到这儿来是想跟我谈护士？ 不错，也想跟王爷谈马道的事情。 沈泽川应道。萧方旭把割下来的羊肉码放在碟子里： 离北的马道不白借，你付得起钱就行，但是护士不外借。 王爷如果不外借，护士今年就要空置。 沈德川尝了面饼： 今年仗打得凶，回盐部的草场被汉蛇部征用，就等着用仅剩的牛羊在护市上换取能过冬的粮食。如果护市没有开，那数千人都要饿死在大雪里。 李北愿意空出地方给回盐部过冬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我们今年有难处他们也知道。 萧方旭把匕首擦干净，看向沈泽川： 你知道把护士让给你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今年冬天你的人可以穿梭在离北，现在是战士，如果中间混入了投靠边杀人的洛山土匪，你敢承担后果吗？ 我不敢。 沈泽川直视着萧方旭： 所以我会杜绝这个如果。 萧方旭把匕首扔进边上的托盘里： 这种话我不信。 那何不把审查权交给王爷呢？ 沈泽川攥着帕子缓缓笑了笑： 磁州给粮，至于怎么送过去都由李北说了算。 你想换什么？ 萧方旭沉声说： 这桩生意对你根本不划算。 我想换条路。 沈泽川伸出食指徐徐画了条线， 一条能贯穿大周东北全境的商路，给李北和磁州一个长久联系的机会。 萧方旭没接话，那边帐子掀了起来，萧迟也进来了。沈泽川的目光在萧迟也身上打了个转，像是不露痕迹的撩拨，仅仅一瞬间而已，快的让萧迟也只能抓住最后那点余波。萧方旭擦净手： 我把护士借给你，你给李北什么好处？李北不靠商路活。 过去世家以远交近攻之策牵制李北，把李北南侧架空，让李北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。现下我愿意让中伯与李北再次相衔，在李北和启东的中间做个缓冲地带。李北要跟边沙打持久仗，如果不能与中伯成为盟友，那就实在太危险了。 萧迟也坐到了萧方旭旁边，陈阳盛了新筷子，他捡了盘里的羊肉吃。萧方旭用余光看萧迟也，又看向沈泽川： 你又不是剑行王沈卫，你的话还不足以代表中伯六州。我知道你以借道为由夺取了周贵的磁州，又以送粮为由驯服了罗木的茶州，但是樊登两州的义王，敦端两州的洛山土匪都不归你管。 沈泽川心中早有谋算， 翼王是被土匪逼反的平民百姓，樊登两州的兵力不足30,000，他往东打不过边沙骑兵，往南不敢与七竹音正面交锋，只能在樊州建立小朝廷，试图和洛山土匪联手。此人就像是纸老虎，不足为惧。洛山土匪如今内乱不休，四分五裂，早已不再是中伯大患，况且这两者都不会和李北交涉，唯独磁州带着赤诚之心，眼下怀磁茶商路形成，磁州能绕开去都和绝西进行银子往来，如果李北需要，磁州就能供应起东北两马道。 有钱，小方旭和左青秋同时想到，供应东北两马道就是供应李北军粮，沈泽川在绝西最大的底气就是西家商铺，他早在离开去都时就决定继续使用东北两马道，军粮案把绝西倒卖粮食的事情掀到了明面上，却让沈泽川抓住了漏洞。过去西红轩做粮食生意要走河州水道，往北被敌城花家牵制，但是如今沈泽川有了怀州这只手，他就能从绝西买到粮食。 但同时， 沈泽川话锋一转， 我希望六州新建的守备军能够得到李北铁骑的指点，日后可以从红岩山买到战马。 这下不仅萧方旭，就连萧职业也转过了目光。萧方旭来了兴致， 你也想要建立骑兵在中伯，在茶室和沿线？ 沈泽川饮了热奶，稍微暖和了身体， 端州需要骑兵， 中伯没有草场，所以中伯六州的守备军都以步兵为主，但是中伯地势又不像启东那般得天独厚，有天飞雀和锁天关两道关卡左右保护，茶室和沿线地势开阔，端州在那里设置的防线无法抵御边沙骑兵的连续冲击，中伯早就需要重建茶室兵防。 我大哥叫几木，中伯兵败时他是端州守备军里的小旗。 沈泽川顿了稍顷， 他熟悉茶室和沿线，那里跟李北边境一样一马平川，当时建立的防御营既没有边郡的万里烽火台，也没有李北的鹰翅后，被边沙骑兵逐个击破时根本来不及传递军情。 这是端州沦陷的原因之一，官道的一马跑不过边沙骑兵，半途就被宰杀掉了，军情耽搁在了途中，后边的群臣收不到任何消息，城门被破开时面对的就是边沙骑兵的弯刀，紧跟着是屠城。吉木死不瞑目，茶室天坑里的40,000守备军都死不瞑目，因为他们有保家卫国的必死决心，却没有得到机会。大雪覆盖了茶室天坑，从此中伯男儿成为了大州野狗。 端州需要轻骑， 沈泽川坚定地说， 兵败以后茶室和沿线就落到了边沙人的手里，端州所剩无几的防御营全部作废，如果要重建，端州就需要一支轻骑。 萧方雪摸了摸下巴， 你如果只是想要一条能够迅速传递军情的线，那办法多了，在茶室和沿线重新建立密集的驿站，把马道修直，要多快就有多快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支能够和边沙骑兵匹敌的轻骑，李北帮不了你。 左千秋颔首对沈泽川说， 边沙骑兵的强悍不仅在于够快，还在于他们远比大周任何兵都要习惯待在马背上，这一点就是李北铁骑也无法媲美。 况且放弃防御的端州就像是襁褓婴孩。 萧方旭余光看见萧职业用手指把那盘肉悄悄推到了沈泽川跟前，他挪动了下脚，在桌子底下踩了儿子一脚。 我觉得可以。 萧职业轻抽气， 你懂个屁。 萧方旭骂道。萧职业拨了两下骨扳指， 那我还真懂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